都喜欢读《使徒行传》吗？看到《使徒行传》就好像看到我们一样啊，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使徒行传》还没有结束啊，有一个机构叫做《使徒行传》第29章 X29 啊。因为《使徒行传》总共有几章啊？《使徒行传》总共是28章，那第29章在哪里呢？第29章就是在座的你我各位普世的教会，我们继续行在主的道当中，来跟随主做主的门徒，在普世来建立教会。那今天我们的内容是祈祷带来的能力。上个礼拜我们看见这些在逼迫在患难当中的门徒们，斯提凡死了之后，被石头打死之后，他们受到逼迫必须离开耶路撒冷，离开他们的教会，离开到母会，到外邦去。可是他们并不因此来沮丧，来灰心，或是退缩，或是放弃了信仰，他们反而将福音带到了欧洲，带到了这些说希腊话的人的地方，他们传福音给当地的人，他们在当地建立了教会。然后呢，耶路撒冷这边也差派了巴拿巴去兼顾他们，他又邀请了扫罗啊，就是后来的使徒保罗，跟他一起同工。我们看见神教会在其他地方大大的复兴，最后这些外邦人的教会啊，就像你我一样，我们不是犹太人，他们教会越来越成长，以至于他们还可以回馈他们的力量去供应。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发生了饥荒，他们用他们金钱奉献去支持他们。我们看见一个良性的一个互动，非常美好的一个弟兄之间和睦，弟兄之间彼此帮助的一个情况。他们跨越了种族文化语言的一个障碍，带来的结果就是许多人归服了主。各位看到使徒行传常常以这段话，许多人加入教会，许多人信从这道，待会我们也读到，来成为一个段落一个段落。我们看见教会信徒都不断的成长，他们被称为基督徒，不是他们自己自称为基督徒，是这些周遭的人外邦人认为啊，这群人是跟随耶稣的，跟随基督的。我们常说耶稣基督啊，我们很容易把这两个字摆在一起。耶稣是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字，基督呢？基督是什么意思啊？基督希腊文 Christou 就是旧约的弥赛亚，弥赛亚就是救世主。能够把耶稣跟基督连在一起很不容易，因为他们承认耶稣就是那位救世主，那位再来的君王，要审判世人的，也是拯救世人。在这之前啊，他们被称为基督徒，教会被建立，然后他们供应耶路撒冷他们母会的需要啊。两个礼拜前我去 Austin 啊，去参加那个德州所有的浸信会华人牧师的退休会，然后我们邀请的讲员就是洛杉矶国营基金会的钟牧师啊，他在这边服侍已经40年了啊，牧会了36年，有4年的时间在那边配搭侍奉，总共40年的时间。他给我们一个观念啊，说他们教会很早以前开始就是语言平等，语言平行，他们教会有讲国语的、普通话的、中文的，有讲广东话的，也有讲英语的。他们很早以前就是三个语言是平等的，他们一起开会，各个语言都有代表。当然刚开始是华人比较多，华人比较多，他们现在教会总共有1800人，华人就是讲普通话的有1000人，讲广东话的有200人，讲英语的有600人啊。然后他们这次他们就是前两年他们建新的堂，花了5-6万美金啊，他发现竟然这三分之一的讲英语的这些年轻人，他们的奉献已经超过了讲华语的。我们看见一个现象，就是这些年轻一代他们开始担负起教会的责任。好，所以我们在美国这个地区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传福音给华人，传福音给不同语言的人，广东话、上海话啊，我们实在是要建立啊英语这样子一个侍奉，就是各位的儿女们，他们是下一代啊，他们也许懂得华语，可是他们的母语其实已经是英语了，我们要得着他们啊，建立他们，跨越这个语言跟文化的障碍。好，我们看下一页哈。今天我们来继续来看哈。各位可以发现，好像初代的教会，不光是初代教会，直到今日教会， 都常常有逼迫。刚才各位读的经文，谁被杀害了？雅各被杀害了。雅各是谁呀？耶稣有十二个门徒，对吧？其中有三位是他最核心的门徒，就是彼得、雅各跟约翰，跟耶稣一起上到山上，耶稣显现出、反映出神的荣光，他们看见耶稣的荣耀，对吧？他们是最重要、最核心跟随耶稣的三个门徒、三个使徒，结果被杀害了，被杀害了。之前是斯提凡，他是七个执事当中为首的，圣灵充满，有好名声，大有能力，被石头打死。现在呢，接二连三啊，又一位使徒被杀害。是谁杀害他呢？为什么要杀害他？是谁杀害他？为什么要杀害他？各位知道，前两天11月22号是JFK 甘乃迪总统被刺杀50周年，各位可以在电视上看到许多的新闻，看到一些纪录片、一些文字。 Who killed JFK? 谁杀了甘乃迪总统？就在 Dallas 这个 6th floor 大街上面啊，谁杀了他？为什么要杀他？杀了 JFK 之后， Martin Luther King Pastor ReverendDoctor 丁恩博士、基恩牧师又被杀了。过了几年之后， JFK 的弟弟 Robert 也被杀了。为什么这些人被杀害？他们做了什么？他们说了什么？我们看见人类的历史有许多的杀戮、杀害、谋杀。第一个谋杀案在哪里发生呢？圣经里面记载的，谁被杀了？创世纪里面谁被杀了？创世纪里面亚伯被杀了。亚伯是怎样的人呢？是一个敬畏神的年轻人，是一个蒙主喜悦的年轻人，他献祭，上帝喜悦他，结果他被谁杀了？被他哥哥杀了。人类历史充满了杀戮，而且常常被杀的是那些逃出喜悦的人，为什么呢？所以我们看圣经哈，不像看一个童话故事一样，都是充满了美好。是我们看见许多真实的一面。圣经上我们看见人类人性的丑陋。为什么使徒雅各被杀？他被谁所杀？刚才我们读第一节，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的许多人。这个希律不是一个人，他们是一个家族。当耶稣诞生的时候，那时候是大希律王，他杀害谁啊？他杀害整个伯利恒的男婴，为了要杀害耶稣。后来呢，他的儿子叫做希律安提帕，杀害了谁啊？杀害了施洗约翰，这一位新约最伟大的先知，被称为最后一位先知，他是介绍耶稣出来的。而且这个希律安提帕又把耶稣送到比拉多那边去，他先羞辱耶稣，然后又把耶稣送到比拉多那边去。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希律王是第三代的了，叫做希律亚基帕一世，他又杀害了使徒雅各，并且把彼得抓起来。这些人为什么要杀害基督徒啊？这些基督徒手无寸铁啊，渔夫、农夫啊，他们也没有要想要搞革命，不是反革命分子，没有想要武装暴动啊，他们也没有能力武装暴动。为什么这些王这么害怕他？之前我们特别提到，地上的王抵挡天上的王，所以他也抵挡这些王的儿子跟女儿，就是在座的各位，就是教会，就是基督徒。各位知道吗？你的身份就是王子，就是公主。地上的君王害怕你们， 畏惧你们。为什么？因为你们不跟随他们，你们不敬拜人，你们敬拜这位天上的君王。所以历世历代以来，基督徒都受逼迫，不同类型的逼迫，严重的就是被杀害，今日仍然如此。在回教世界也好，在国内也好，在非洲也好，我们这边为什么有苏丹教会啊？南苏丹他们被北苏丹的回教徒逼迫，他们逃出来成为难民，然后这个教会收留他们，帮他们申请身份，帮他们找工作，教他们英语。各大洲都有基督徒受到逼迫。各位发现，地上的君王害怕天上的君王，他也害怕这些王的儿子跟女儿，就是各位，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后来彼得被捉拿了，对初代教会而言，老大老二，老二被杀了，老大又被抓了，他们希望在哪里呢？他们希望在哪里？难道他们希望随着耶稣被杀，斯蒂凡被杀，雅各被杀，他们的希望就消灭了吗？没有，他们怎么样？他们迫切的祷告，他们聚集。那十二节他们说到耶稣母亲玛利亚家，那里有好些人聚集来祷告，他们来祷告，他们迫切的祷告。他没有失去盼望，他没有失去信心，他没有陷入一种苦毒跟怨恨，说啊，上帝你在哪里？为什么遗弃了我们？他们迫切的祷告。然后发生什么呢？我们看第二页哈，在第六节到第十节发生什么事情啊？当彼得被囚在监牢里面啊，第六节希律要踢他出来的千叶，要把彼得拿出来，可能又像耶稣一样啊，被打被杀害。就在这所谓千钧一发之际哈，我们看电影的时候都是千钧一发之际，最后一刻，常常神的拯救是在最后一刻，在人想不到的时候，用想不到的方法差遣了谁啊？一位天使进来，哇，这叫 Mission Impossible 啊，看电影一样 Mission Impossible。 这个天使进来，哇，打开了监牢的门，拍拍彼得，把他带出来啊。那其他的兵丁都搞不清楚状况，大家走过第一层监牢，第二层监牢打开了铁门，门自己开了，走过一条街，然后天使便离开他们。圣经里面有许多谈到天使，这个 Dr. Billy Graham 他写了一本书，就叫 Angel， 天使。天使在哪里啊？各位在看整本圣经的时候，有哪些地方提到天使，就是神的使者的记载？旧约里面有哪些地方提到天使？各位所熟悉的，旧约里面，亚伯拉罕看到天使，对吧？神的使者来告诉他，他们要毁灭索多玛、俄罗摩拉，然后要把亚伯拉罕他们带出来。所以看见这些使者是有任务的，他们可以拯救人，他们可以实行神的审判。还有呢？还有怎样的天使啊？雅各看到天使，看到天梯使者来来回回啊，这是预表耶稣成为我们中间的桥梁。还有呢，当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对吧？逾越节，使者杀了埃及全地的长子，投身的牲畜，却越过犹太人。这些天使大有权柄，大有能力。好，我们也看见在这个约柜之上有二基路伯啊，那是描绘天使，他们有六个翅膀。所以我们想到天使的时候，不要想到说啊，圣诞节到了，我们都有些画册啊，天使好像就是一个小 baby 啊，光着屁股，然后两只翅膀，非常 cute， 很可爱的。不是的，天使是大有能力、大有权柄的，拯救人的，也审判人的。还有呢，天使还有工作，在新约里面。当耶稣要出生的时候，在旷野里面，这些牧羊人看到什么？看见天使来报好信息的加百略天使长。我们看见天使，所以天使不是虚构的， 也不是各位所看到这些明信片或是圣诞卡上那样子的小 baby， 不是，他们是大有能力、大有权柄，是神所差遣的。当以利沙他们在山上啊，旧约里面被围困的时候，他们看见火车、火马、天使跟天军，神差遣天使来保护我们，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一直到如今仍然是如此。天使拯救彼得，应该是神差遣天使来把彼得带出来啊，这比 Mission Impossible 更厉害啊，汤姆·克鲁斯更厉害，谁能够做到？以至于彼得呢，他醒悟过来说，哇，真是如此，他原本没有料到，他原本以为我就要殉道了，真是如此，他的信心被坚固。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和他的手和这些犹太的百姓。可是又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当彼得被释放出来，他回到门徒那里去，他敲门，这些门徒们的反应如何呢？他们前一夜彻夜的祷告，但是他们现在却怎么样？他们很惊讶，他们不敢相信啊！他说，哎，你们疯了，有个使女开门看见他，他说你疯了，那必定是他的天使，因为对犹太人而言，你的天使就好像长得跟你一样的，他们以为是彼得天使。你发现常常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迫切祷告，可是神成就了，我们反而很惊讶。像昨天晚上我们祷告，今天早上不要下雨，不仅不要下雨，也不要下冰雨啊！真的神成就了，我很惊讶。可以发现，其实我们的信心是这么的小，这么多的疑惑，我们没有想到这位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们看第三段。事情还没有结束，故事还没有完啊！这位神不仅是回应祷告的神，不仅是拯救的神，他也是怎么样？施行审判的主。后来发生什么事啊？彼得不见了，发生什么事啊？这些看管他的士兵被处死。这些士兵是谁的士兵啊？希律王的士兵，这个希律亚基帕一世，他们是罗马帝国分封的王，他们被称为犹太人的王，但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是以东人，他们不是犹太人，罗马帝国利用他们来控制犹太人。那这个希律王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些百姓来向他求情，然后呢就在那边赞美他、歌颂他啊，高举他。但是呢，这个希律王不归荣耀给神，他自以为他就是神了。你看，我可以逼迫基督徒杀害这些人，他以为他的权柄大过于神，他自以为是神，他不归荣耀给神。结果他怎么死的？被一只虫，不知道怎样的虫，小虫、蟑螂还是蚂蚁啊，还是跳蚤，被一只虫，不知名的虫咬了，他就断气了。我们看见神的审判不一定要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才施行，没有说耶稣再来的时候是全面的，所有人都要面对他，可是在今世，在现在，神也施行审判。看到整个教会历史里面，神透过各样的方法来警戒、警惕世人，神的能力、神的权柄，神是轻慢不得的。这是施行审判的神，他不是一个好好先生而已，他拯救人，他也管教人。好，最后我们带来怎样的学习呢？24节又是这样子，神的道大大的兴旺，期待在我们当中也是如此，不仅是一个教会、这个地区、这个国家，神的道都能够大大的兴旺，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虽然有逼迫，虽然有捆绑，虽然有许多拦阻，虽然这个政治对基督徒是不友善的，但是我们有一位回应祷告的神，他也有权柄来施行管教。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常常祷告啊，不要灰心。那么后面有个祷告的回应单啊，可不可以请同工 腾上可以帮帮我发一下这个橘色的哈，就是我每一次都要发哈，就是如果你有祷告的事项就写上来，如果没有啊，您就交回来，我们下个礼拜还可以用，或是您对教会有什么建议，看见有什么需要哦，欢迎您提出意见来，我们一起来讨论，我们找到合适的同工，我们来满足那样子一个需要，求神帮助我们。而且特别是我每个礼拜三晚上祷告会，大概就会八位九位，最多十位弟兄姊妹，其实许多弟兄姊妹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家庭的缘故，没有办法来到祷告会，那您也可以写下您的代祷事项，我们在祷告会里面来为您来祷告。那我也期待明年啊，我们一个月可以有一次的联合的祷告会，也许就是礼拜五的晚上啊，我们晚一点开始，大家回到家吃饱饭，有足够的时间，我们可能八点钟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有一个全体的祷告会，把各位的代祷事项我们一起来祷告，各位家庭的需要，求主让我们有这样的负担，常常祷告，不要灰心，祈祷带来的能力是这样子大，让我们定睛在神的身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感谢你，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我们看见你如何在初代教会施行神迹奇事，主你如今也要在我们当中施行奇妙的工作，帮助我们不要定睛在外在的环境啊，或是我们的困难，是的，我们当中有许多不同的困难，也许是身体的软弱，也许是经济上的困难，也许是工作上的需要，也许是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等等，主帮助我们把这些代祷事项来到神的面前来交托给你，来依靠你，主啊，求你建造建立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不至于疑惑，不至于侥幸，不至于我们祷告完了之后却不真正相信神会来成就，主求你常常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也让我们当中有许多见证来分享出来，以至于我们看见主你在我们当中继续做奇妙的工作。我们向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们。好，我们来唱诗歌。好。